更多精彩呈现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利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。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一辆火车开往哪里，只留下昏迷和烟雾和你的背影。 这首跟你互动的能量音乐是来自陈意涵的《去哪儿》。陈意涵是创作101的学员，这是他离开101舞台后推出的单曲，此曲由他独立创作。虽然最终他没有进入那个火箭名单，但是他用这样一首个人原创为这段征程画上句号，同时也为未来的路画上注脚。这个有勇气有才华的姑娘，我记住她了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关注最近有哪些值得听的华语新音乐。继续推荐的是李宇的新歌《大梦》。李宇是2016年超女的选手，能写会唱。他的第一张专辑所有的词曲都他一手包揽。这首《大梦》是他新专辑的先导单曲。陈粒也有一首《大梦》，我对比了一下，两首歌站得都非常高，都是那个快意江湖俯瞰苍生。相比之下，李宇的大梦多了些人间烟火的味道。 青春偏差。 人经常用大梦比喻人生，人生如梦，幻灭无常，没有人能告诉你活着的意义，你只能依靠自己才能活出意义。这是李宇在这首《大梦》里想要表达的意思。下一首推荐的新歌来自面孔乐队。提到面孔乐队，老听众老乐迷们肯定不陌生。这是一支成军长达30年的老牌乐队，最近推出了全新的 EP《幻觉》，作品延续了乐队以往的重金属路线。重金属在当下这个时代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了，但是再听面孔的新歌，主唱陈辉的嗓音依旧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魔力。来听 EP 同名标题曲《幻觉》。 跌了黑暗，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，照亮已了梦的昨天。就在眼前，你的笑容灿烂依然，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，好温暖。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，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，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，自由自在，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，那一个纯与真的年代。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当你是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有你会窒息。这首很可爱的歌来自台湾的小旺福，我当你空气。我是在听林宥嘉的新歌推动摇篮的手才发现的小旺福。记得之前叫旺福吗？他们是歌曲的原唱，最近刚好推出了新专辑忘情歌，这个段落带你听一听其中的三首歌。刚刚说了，小旺福的前身是旺福乐团，98年成立，2010年举办过一场暂别演唱会。这个暂别是要加上引号的，因为旺福乐团确实解散了，取而代之的就是小旺福乐团，还是原班人马，只是换了个名字。但是旺福更名又不仅仅是换个名字那么简单，他们的音乐开始更加贴合青少年市场。跟旺福相比，小旺福拥有了珍贵的少年感。接下来的歌非常适合毕业季，终于要说再见了，下次见面不知道要等多久，大家寒暄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好久不见？来听这首《再见吧，朋友》。 终于真的要说声再见，有些东西好像要不见，变成回忆，变成照片，变成了那一年。终于真的要说声再见，等到 旺福的音乐青春又快乐，给人一种脑洞无限大的感觉。如果你完整听过他们的专辑，你会发现这支乐团是有两位主唱，一个是清新悦耳的软妹音，另一个是很台很搞怪的正太音，而且几乎不在同一首歌里出现，都是各自唱各自的歌。这样的配置在华语乐坛并不多，毕竟同一支乐队有一个主唱已经足够了。不过换个角度看，男女双主唱也为小旺福增加了辨识度。新专辑的标题曲是《忘情歌》，忘情歌怎能没有情歌呢？来听接下来的这首《老公寓》。 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跟你一起经过老公寓。哦、幻想有一天我和你在老公寓住一起。我喜欢听你用你的声音对着我说老公寓。哦，特别是见面两个字听都听不腻，老公在这里。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，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。 北京北京我爱你，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，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，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。工作日17:30，974半点资讯，敬请关注。

北京大学宣布开通校园参观预约系统，计划今天开始试运行。据介绍呢，每天开放的预约名额共3000人，其中上午下午各1500人，公众可以提前7天预约。据了解，校园参观的开放时间是7月14号到8月20号，每天分为2个时段，分别是早8点半到11点和下午2点到4点半。暑运期间前往东北地区避暑纳凉的游客激增，沈阳局集团公司已经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，即暑期图，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6.5对，并且在热门方向开行了多趟特色观光列车，部分车次配备卡拉 OK 等娱乐设施，满足旅客暑期的出行需求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，6月感恩回馈，明光等您到9点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，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，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带你去听去年林宥嘉巡回演唱会的实况录音，出自林宥嘉最新推出的现场数位精选集《最好的宥嘉》。首先听到的歌曲标题非常酷，一起来听《热血无赖》。 坚持 血无赖是林宥嘉16年的专辑《今日营业》中的一首另类的音乐作品，在当时被当作林宥嘉复出乐坛最好的宣言。一般来讲，现场专辑听的是现场感，虽然后期制作略有修饰，但是基本还原了歌手当时的表现。林宥嘉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唱将，他的唱功很扎实，演唱的细节还很丰富。从这张数位专辑里，你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。下一首歌是他跟阿四共同推出的《致姗姗来迟的你》，不过阿四并没有做嘉宾，而是林宥嘉一个人演唱的，一起来听这首。 钱买一人份的答案，在我们渺小的孤单。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漫不经心，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，抱着你，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 致姗姗来迟的你，乍一听感觉像一封信写给想象中那个对的人，但最终还是写给了自己，一个人占了很大篇幅。阿四和林宥嘉的这次合作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，堪称独立歌手和主流歌手合作的典范。而林宥嘉的独唱版本，一个人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，我觉得跟对唱版相比更符合歌曲的原意。林宥嘉唱歌是有表情的，在一些歌里你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的病态和偏执，这一点有点像陈奕迅。下一首歌我相信哪怕你不是林宥嘉的歌迷也能唱上几句，这大概是他最知名的一首代表作，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这首《说谎》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

离别都是感伤的，特别是相爱后的离别，感伤的无人幸免。刚才听到的是周子演的新歌《无人幸免》，虽然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歌，但是周子演并没有安排太多的苦情戏码。22岁的年纪，对爱情的理解不会太深刻，点到为止，这种感觉刚刚好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周子演最近发了好几首新歌，上一次在节目中推荐他的音乐好像还是在3年前。3年过去了，小姑娘也长大了，对音乐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。今天最后这个段落带你听一听周子演的3首新歌。周子演的新歌依旧跟青春有关，20岁的随想，只是多了一些大人般的惆怅。下一首歌标题是正确人类，成长的过程中将自己打碎，努力拼凑出一个正确人类，可正确的标准又是什么呢？这是周子演在这首歌里反思的问题。 那是天空还是蓝色里的滋味，也不全是苦涩，我懂得不多但每天都笑着，也不知从何时变了，长大之后的眼睛看出去的天空都变了颜色。我们之中的每个也都是妈妈的宝贝，从没想过要在身上盖起堡垒，时间轻快，成长中我们将自己打碎，努力拼凑出一个正确人类，在更好面前我们是那么样无畏，有那么虚伪。 脆弱到坚强是成长的必修课，也是成长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力量。经历过疼痛和绝望后，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和世界。喜欢唱歌，保持善良，保持坚强，下一段路带上更好的自己。这大概就是周子演心中的正确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